是不是就不会相恋？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反正我背进了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狂去再别离，不到落幕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戏。爱若让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换成我在新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不到落幕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偏偏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戏。爱不让人幻想起，只因此生此情。 唱歌的是熊天平和许茹芸给我们带来的这首《爱情电影》。有的时候舒服的假期一下子就会过去，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是否在遇到一个假期的时候呢，都会选择自己宅在家里呢？那就继续将宅进行到底吧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去跟各位听一听比较适合出行的歌，而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听一听比较宅在家里要听到的一些歌曲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们今天和各位来相见了，我是肖辉。宅在家里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，比如用一杯咖啡搭配着一部电影。 下去，人生很多苦涩，最后都会转成甜蜜。